只想过个轻松长假，去看看富士山和樱花。末班车上打盹的人忘记嘈杂，担心工本包里未完的计划。 上次同学会是只练成了吧，在年终记忆长河坎，前方的路为什么还这样长，突然就想起童年里的梦回家。那些温柔回忆是不是一场梦啊，因为幸福宁愿忽略真假，时间换来总是飞快的跑，一落春秋冬夏。难免抱怨生活没有变化，难免失落面对嘲笑责骂，难免怀念那时我不一样，至少可以让眼泪流下。奔向那个你在的家， 小念头也一直记挂，万能口袋里藏着无数的愿望，你曾一件一件帮我实现它。 打个电话就能收回说错的话，随意门口站着我心爱的他。时光机上失去的还在身旁，带上助听器就看到世界很大。可那些天真方向是不是一场梦啊，因为有你从来不会害怕，只要相信简单的善良就能变得强大。有一天决定向未来出发，懂得难题要由自己解答， 却发现身边空空荡荡，我的朋友你在哪里啊？可不可以说一句话， 时候希望时光只是一场梦啊，你没离开我也没长大，拉开手给你做个鬼脸，吓了我一大跳。睁开眼睛又是一场梦啊，低下头将泪水擦了擦，我买了你最爱的铜锣烧，哆啦 A 梦你现在好吗？我一直在等你回家。